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八十集。 他们最后去了巴黎市郊著名的吉维尼镇。 莫奈在此终老一生， 田修竹对朱颖介绍说， 他四十几岁乘火车经过这里，被深深吸引，买了一座房子定居下来。他酷爱园艺，这里都是他改造的。 花园占地差不多一公顷，种满了花草树木，这还有一座水池，池子里横跨了几座绿色的小桥，桥旁是垂柳和花丛。站在桥上向下看，池水碧绿，躺满了睡莲。就连朱韵这种不关心艺术的人，也听闻过莫奈睡莲的大名。田修竹拉着他站到一个位置，他站在他身后。 告诉你个秘密怎么样？ 不用。 给点面子呀。 朱韵笑了，田修竹指着脚下的土地说， 睡莲祖图里有一幅就是在这儿画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就是知道。你不信我？好吧，跟你说实话，是我看到的。 田修竹神秘兮兮地说， 虽然景物不一样了，但光还在。我之前就站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当时我就看着那片湖水发呆，然后忽然有一瞬间，这里的光影跟那幅画重合了。 他看着朱韵，眼眸晶亮， 你能相信吗？就那么一瞬间，所有的色彩都重合了，跟那幅画一模一样。 朱韵不懂艺术。 有那么神？不是发呆太久出幻觉了？ 田修竹轻哼，抬手掐了掐他的脸蛋，这个动作让他们两人都顿住。莫奈花园没有风，时光在这儿是停止的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停顿了多久。 我有男朋友。 那又怎么样？ 朱韵抬头，田修竹笑着说， 胆子大点啊。 什么？ 田修竹低声说， 我猜你们感情不是很好。 为什么？ 我从没听你提过他，你生活里一点他的影子也没有。 那是有原因的。 好，那得是相当充分的原因才行了。 他半弯腰追逐他躲避的视线， 充分到他可以完全不管你这样损耗身体，也可以从不去看望你。 朱韵没说话。田修竹抱着手臂， 我一直觉得你太勉强自己，你总是很着急，好像迫不及待想把时间过完，但生活是用来体会的，不是用来消耗的。世界那么美好，没有人必须过得很辛苦。你把自己圈住了。 朱韵说不出话，田修竹的目光一秒都没有离开他。 我喜欢你。 他表白完，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，脸色微红。朱韵没有答复，他也不在意，温声细语道， 你喜不喜欢我都没关系，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，人是自由的。 他的头埋得更深了，深到他再看不到他的表情。他环抱住他，这里太宁静，静到连回忆都变成一种打扰。田修竹抚摸他柔软的长发，无声安慰。偶尔一刻他想到，如果很多年前莫奈真的在这个位置勾勒他心中的睡莲，那他落笔一定跟他现在一样温柔。朱韵第一次跟田修竹提及李寻，是回国的前一晚，田修竹主动问起的。那年他硕士毕业，家人都希望他可以留在国外， 但朱云没有同意。在连续几个月的洗脑下，不怎么了解计算机行业的父母终于相信国内的机会更多，发展更好。朱韵订完机票，打算请田秀竹吃顿饭，一方面告别，一方面表达感谢。谁知在餐厅里，田秀竹竟若无其事地表示自己明天会一起走。 你也走？为什么？ 国内机会更多，发展更好。 朱韵放下刀叉。 田修竹， 他的神情很认真，认真到田修竹不得不停止切牛排。他擦擦手，又清了清嗓子。 我想回去。 朱韵又要说什么，田修竹抢先一步。 跟你一起。 他的创作正值巅峰期，事业蒸蒸日上，这个时候回国，理由不言而喻。 田修竹，我， 你有男朋友了？ 田修竹笑着说：“ 你说过200遍了。” 朱韵捏着高脚酒杯，田修竹重新回去切牛排，不经意问：“ 我跟他比怎么样？”“ 不是一个类型。”“ 都是男人。” 朱韵抬眼，餐厅的烛光晃得玻璃杯晶莹闪烁。田修竹有1/4法国血统，脸很小，比一般的东方人起伏更分明，又不至于太过。他还有双很漂亮的茶色眼睛，虽然平日里有点神神叨叨，但真的很温柔。朱韵实话实说：“ 你比他好。” 田修竹似乎觉得朱韵在说假话。“ 真的？” 朱韵看着餐盘光洁的边缘，低声道：“ 其实仔细想想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挺混蛋的。”“ 那小部分呢？” 朱韵无奈道。“ 你总问他干什么？”“ 不想聊聊。” 田修竹用餐布擦擦嘴，他刚吃完东西，嘴唇很红，显得皮肤更加白嫩，配着那表情看起来精致极了。田修竹给他倒了点红酒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，有故事最好留在异国他乡，这样回家就是新的开始了。” 田修竹叫服务生撤走所有餐具，只留两只酒杯。他双臂叠在桌面上，就像个学生一样，认认真真听他的话。那年朱韵26岁，出国5年多，没有旅行的日子，已经比有旅行的日子多出很多了。那也是朱韵第一次完完整整地将过去的事讲给别人听。出乎他的意料，整个讲述过程他一滴眼泪也没掉，这跟之前完全不同。他清楚记得刚刚出国的时候，他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想，一想就难受，一个人躲进夜里流泪。那时他没有朋友，也很少跟其他人沟通，他缺乏自我开导的能力，只能拼了命地学习，找无数事情充实自己，就算累到连笔都握不住了，还是不肯写。他总固执地认为，他还在受罪，他就没有资格活得轻松。就像田修竹所言，他把自己圈住了。可最后让他解脱的并不是田修竹，他不能单纯地将一切推到他身上，将自己的变化简单解释为一个温柔的男人字字珠玑的劝解。是时间。世界上最慈悲也最无情的时间。他甚至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单单存在就足以战胜一切。此时回顾，其实这5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，他只是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看太阳升了又落，人群聚了又散，野草荒了又长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不再夜不成眠，不再起疹，也不再大把大把掉头发。再想起他的名字时，他不再流眼泪，有时甚至还会笑出来，只是那笑容始终难以持久，刚弯起嘴角就用尽了力气，像极了当年校园里眨眼凋零的白玉兰。 那晚他与田修竹一直聊到餐厅打烊，朱韵讲的口干舌燥，意识混乱。酒喝多导致第二天朱韵睡过了，他火急火燎地赶到机场，终于在最后一刻赶上班机。田修竹跟他身边的人换了座位，他给他戴了眼罩，朱韵蒙住眼睛昏头大睡，十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。朱韵留学期间也回国过很多次，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感触这么深。他真的决定彻彻底底留在这片土地。母亲开车接他回城市，朱韵驾驶。虽然时间很晚了，可母亲太久没有见到他，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。 前几天跟你江姨通过电话，你小哥哥拿了绿卡了，是吗？ 提起王宇轩，母亲忍不住叹气。 哎呀，当初你刚出去的时候人家对你那么好。 朱韵撇嘴，母亲挑明说， 我看你们俩挺合适，我跟你江姨那边都心知肚明的，结果你倒好，你就不拿人家当回事儿。 我根本没想这些。 该想了，人到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，学生时代就要好好念书，毕业了就要找工作组织家庭。我就觉得王宇轩不错，从小关系就好，谁知道你…… 我跟他太熟了，做生意还不宰熟客呢。 这跟做生意能一样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社会多复杂，找个知根知底的多困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